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56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狗叔翻身上咗二楼，用条大麻绳一掹啊，而将个正上方就掹出咗张好似棉胎咁大嘅黄符。幅黄符啊，从天而降，系咁兜头笠住老表坤。老表坤当堂被制住，喐都喐唔到啦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大师伯就见到控住老表坤嗰个草人呢，不断咁冒住黑烟，暗暗地想着火咁啦，当堂大吃一惊咧。而狗叔呢，就喺二中嘅夹层度三爬两拨，唰咁啊跣咗落地，望望张黄符。二中嘅神坛度咧系供住一尊太上老君嘅人像，而嗰啲人形塑像上边，太上老君就攞住一支佛尘嘅。只见狗叔两步踏前，结起法印喺额头度一摆，随即一擘大只眼，眼光金光一闪，狗叔啊抄起支佛尘，两步啊冲上嘅师妖嗰度，一边揈落去。只见呢度佛尘啊细鸠嚟啊，狗叔举住个佛尘每佛一下啫，佛尘带动出金光四溅。老表坤啊俾黄符裹住噶嘛，俾狗叔发得两发啊，个身啊不由自主向左向右碌啦。狗叔见到你条奸仔今次仲佛死你，抄起个佛尘啊，对住碌嚟碌去嘅狮妖啊，佢打狗咁样，左一边右一边，每一边发落去啫。黄符嘅隔篱啊，佢罅隙嗰度一条条闪电系咁飙出嚟。文才龙周身啊碌咗喺隔篱，哇喂，好精彩喎、 啊！系咯系咯，师傅应该系同佢放紧电啊，冇电啊喐唔到啦。 秋生睇到鼓晒掌咁仔，吓、啊、等佢冇电仲想出嚟害人啊嗱，呢条乜奸仔抵打啦！讲得两讲啫，狗叔最后一边兜头就向住老表公嘅头，发咁啊缩过去。而与此同时，大师伯嘅法坛上边，代表住老表坤呢个施妖嘅草人啊，啪一声，火光四起，成个草人烧着咗，烧着都唔紧要，一爆一瞬间啫，弄晒。大师伯见到大惊失色啊！ 哎呀，怪仔，怪仔，你呢个林凤娇， 随手一拍张台，头上嘅道冠啊，随即成个飞起，天上边几道响雷，咔咁咔咁，直劈佢大师伯身上。哇！死咗个仔攞雷嚟劈自己，咁都得嘅？原来又唔系、啊，大师伯好似充紧电咁，几道响雷一落到佢身上啫，当堂道袍啊炸开，成个人啊披头散发，一边白就一边黑嘅。只见大师伯举起两道闪电，一啖一个食电、啊，食得两食啫，成个人啊悲从中来，对住个天系咁样大叫，而天上边嘅响雷好似呼应佢啲大叫咁样，十几道闪电系咁向住屋顶炸过嚟，好地地一个任家大宅俾闪电劈到支离破碎，而大师伯前边嗰个法坛呢，亦都俾佢身上边嘅闪电炸到飞开，震飞晒，而另外一边厢，狗叔终于制服个师妖。摊开张大黄符一睇，咦，只见里面剩低一滩黑色嘅血水。文才问啦：， 师傅啊，条尸呢？ 狗叔讲啦：， 冇咗啦，你睇，睇唔到滩血水嘅咩？ 秋色都讲啦：，哇，师傅，呢张皮咁样嘅嘢都八支币啫，成条尸咁大一冚落去啊，俾你罚得两罚，剩翻滩血水啫， 使乜讲？你话啦。救人容易定系杀人容易？ 救人啊难啲咯， 唔系啦，要怼冧佢几难啫。 话音降落啫，只见二庄窗口啊，一道道炸雷，铿冚铿冚，几道闪电啊破门而入。狗叔一惊，一拉秋生同文才， 快啲闪喺后边。 文才向后眼一立， 师傅冇得闪噶。 啱啱讲完，二庄个门口走廊啊，窗门被啲雷电炸到粉碎，木屑纷飞。狗叔拍拍烟尘， 该嚟嘅都系要嚟。 突然间，二庄正门口烟雾弥漫当中，冲出咗大木桩，兜头向住狗叔撞过嚟啦。 九叔见到褪后两步，对住文才同秋生心口一拱啫，自己亦都向后一倒褪，成嚿木桩啊，咣咁一下，当堂撞碎后面埲墙。文才咳住讲： 师傅啊，点算啊？ 九叔一个鲤鱼打定企翻起身，一闪身， 小心啲，呢个你师伯嘅大碌木大法。 秋生啊讲：吓，系个大碌木大法，乜鬼嘢嚟噶？文才指住讲啦： 咁大碌木族仲唔系大碌木？ 好啦，呢个大碌木有几大呢？一个成年人啊，抱都抱唔晒，成嚿棺材咁粗，成碌木啊四五米长嘅。文才一睇， 咦，呢个咁似婷婷屋企嗰 碌柱嘛？ 哦，系咯，门口嗰碌柱咯。 九叔啊讲啦， 咁你认到？ 诶，梗系认到啦，师傅，婷婷间屋我同周生去过好多次啦。 喂，系你去过咋？我好少去噶。 你都系咁，好似任家咁大户人家前边嗰两碌木，我一认就认到啦嘛，师傅。 九叔望望，系喎。大师伯仔任家大宅度作法噶嘛？如果唔系任家大宅前面嗰两碌木啊，边度揾咁大碌木嚟攻击自己呢？系咯，师傅，门柱系两碌噶咯，一碌就喺度，咁另一碌呢？啱啱讲完啫，另外一个窗门咣咁一下，另外一条大木桩系咁又飞入嚟，咁啱就对住文才呢个方向啊！文才成个一惊啊，左手一避唔切，一浪。成碌木啊撞去文才膊头嗰度，好彩佢扇一扇啫，当堂咔啦一声，文才扶住一膊头， 师傅断咗。 秋生见到文才受伤啫，两步踏上前，喂，点啊？啱啱行到一半，咔啦一声，第三碌木啊对住秋生又咁撞过嚟，秋生一路向前飙紧噶嘛，眼见碌木就嚟撞到自己心口啦。只见隔篱人影一闪，九叔已经飞身去到秋生隔篱，一脚啫，硬歪咗碌木，只手向住秋生嘅膊头一拉，秋生成个人向后吞，稍微咁样一撑一拉，秋生就冇俾撞到，而成碌木啊怼咗喺后边，当堂啊将成个太上老君嘅神像哐咁啊撞冧咗。秋生一见到， 扑你一街啊！神像咁你拱冧，师傅个气先灭咗。 九叔一个翻身企翻起身，望望撞冧咗个太上老君，手中个佛尘一捻， 你老母啊！ 话音降落啫，九叔啊望紧太上老君嗰边噶嘛，一个唔为意，正对住九叔个头啊，第四条木柱系咁又撞过嚟，九叔啊啱啱拧转头啫，眼见就避都避唔到啦，抽身啊向住九叔背脊一掹，咣咁一下，只见文采啊！虽然左边膊头受咗伤，揞住半边身，两步飙上前，盘死向住木桩一撞，九叔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啊！ 扑你个街啊！真系想赶尽杀绝。 抽身咁拍拍师傅，师傅你冇事吗？ 你睇下文才先啊！ 只见文才左右两边膊头喐都喐唔到，两只手废咗咁滞啦。抽身个两步踏上前，苦扶文才， 喂，点啊？未死得系嘛？ 死未死得，痛到扑街啫！ 两个人啱啱倾住啫，九叔行上两步，将文才同秋生轻轻向自己身后一拖。而与此同时啊，义庄嘅门口雷电四起， 咁佢咁， 一条人影喺烟雾当中出现。嚟人系边个呢？咪梗系大师伯啦！九叔啊行前两步，对住前面嘅身影嘅讲。 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哋仲有兄弟做咩？ 九叔眼神一谂， 好，咁你放马过嚟啦，奸人奸，哦，掌门都唔叫啦，林凤娇，我今日要你血债血偿，我知你睇我唔顺眼好耐噶啦，嚟啊，只得。笑啊！今日唔单止系你死，你两个废柴徒弟，一切同我个仔陪葬。 话音降落啫，两道闪电咔孔一声，直劈到九叔头壳顶。九叔一闪身就避开咗，点知呢两道闪电就假噶噃？只见九叔身形一移啊，未企定位啫，大师伯手上面嗰两道劲大嘅闪电就知道九叔应该停喺个位置啦，一掌劈过去， 九叔一阵，随即举起佛尘一挡，嚓咁下，成个人被雷电弹开，个佛尘呢有一半都被烧窿咗咁仔。九叔被闪电一劈劈中啫，当堂半边身一麻，咁样呕啖血出嚟。文丑龙抽身两步行上前，师傅，师傅你冇嘢吗？ 喂，师傅，我扶唔到你，点算啊？ 两句都未讲完啫，另一道闪电又东一劈劈过嚟啦。三个人避无可避咁滞啦，只听到哎呀咁样一声，荔枝从天而降，帮司徒三人挡咗一记闪电，当堂成只鬼影啊，被打到伏下伏下。一阵闪电过后啫，文才同秋生嘅同事问啦：荔枝，荔枝你冇嘢吗？只见到荔枝被闪电劈中啫，身体揞一揞，个鬼影有啲虚啦，半透明咁， 冇，又好似冇乜。冇乜太大碍嘅啫，林公子。 九叔啊望住荔枝，啱啱想讲啲乜嘢， 唉， 又吞翻落肚。 哦，女鬼，林凤娇，你自诩一世英明，从来都唔同鬼物同流合污。你今日竟然要只女鬼嚟帮你挡劫啊！可见你都是一个伪君子，臭硬出走早，你两个徒弟至今堕落，你话唔死有乜嘢用啊？啊！ 臭生听到咁啫，啱啱想讲啲乜嘢，只见到大师伯啊，仲喺度仰天狂笑啫，手掌心啊，两道闪电又向住九叔嚓咁啊飙过嚟。臭生啊眼快，但系身啊唔快咧，啱啱想叫一声师傅，九叔已经俾两道闪电当堂我劈中心口，噗一啖鲜血又呕出嚟，成个人啊撞咗后边。臭生一见到咁啫，师傅你咁唔加抢我同你搏命，一粒三走，恃住自己冇乜伤，求其执起隔篱条烂板凳系咁冲咗上去。文才喺后边嗌啦：， 喂，你想死咩？ 九叔揞住个心口，啱啱想讲嘢啫，咁又掠啖血出嚟。只见大师伯笑容一收，一望望住秋生， 就系、是、你呢个废物，你都配嚟搞我仔？ 嘅咁，一道响雷又集中喺手上边， 攞你救命！ 一掌啫，对住秋生嘅心口啊，碗口咁大都个闪电系咁打落秋生嗰度啦。呢个时候九叔就抄起圆光镜离远一掉掉过去，圆光镜打就唔系打闪电，系打秋生。有乜解救打秋生呢？因为闪电快，秋生成个人大啊嘛。圆光镜一打中秋生嘅脚眼啫，秋生当堂成个人一鬼，闪电啊从膊头一下就飞过。而啱啱呢个时候咧，荔枝啊重新一闪闪过嚟，帮秋生一挡。臭生同荔枝两个连人带鬼，咣咁一声撞在隔篱石柱嗰度，臭生啊俾撞到五脏六腑都歪晒咁滞，而荔枝又好似冇乜事喎，我唔通呢闪电系对人就唔系对鬼嘅？断估就冇理由噶。咁好啦，师徒三人，文才跛两只手，臭生咧膊头啊伤咗，脚眼又伤咗。九叔个兜心口俾打咗两道闪电，流血咁滞啦，咪剩低荔枝只女鬼似有若无咁辅助啫。跟住来又点打啊？你话好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听日再讲啦。